的人开始慌张。 我不用多说，甜言蜜语太多了。 想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，还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。只看一辈子，我们只是路人甲，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。不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坚韧最浪漫，一直这样 Yes I do, Yes I do。 不多说，甜言蜜语太多了，就爱得最坚韧最浪漫， 一直这样 追着我。简单也够浪漫 Baby 当我爱着你，不要再多怀疑，别去所有复杂情节，别那紧张，听着我爱你，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。 哒哒啦哒哒，哒啦啦哒啦哒哒。 金曲畅听无限，心声汇流成歌。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悦动心弦。 是爱，世界变了。 dying. Gotta keep on trying.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. Never let go, gotta hold on in. Non-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in. Keep moving, don't stop rocking. Get on up. 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

我们就要孤单。这些年的爱情和生活是否让你们变样，唱吧歌唱会温暖我们的路上，在路上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Yeah, that's how it goes. You feeling me? Check the verse. 阳光洒满落地玻璃，温暖的早晨迎接我新的开始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动人旋律，不自觉的嘴角扬起，满心期待某些事情在某个时候会出现，凝结着我，这不变的心意每一步都会想起，幸福歌唱的是你，开始暖洋洋的温柔，就张开胸背任飞拥抱着我，里面吹了清新的风带着我翱翔这片蓝色天空， 无所谓了吧，不该放弃了吧，曾经我还以为没有你日子就不能继续， 放弃